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两会。那当然，昨天在上午结束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呢，所有的媒体都在关心总理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底有哪些的亮点。那我看今天早上香港的这个媒体，他们当然是关心中间怎么样说到香港部分，比如说第一次加入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的要求。去年呢，李总理在提及港澳部分的时候呢，没有像往年出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呢就引起了一些争议。今年呢，我看这个《明报》他们用翻身这样一个字眼来形容说，重新提到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那人大常委范徐立泰就说呢，报告加入严格依照宪法的字句，相信和去年发生战中以及近期有人鼓吹这个港独是有关系的。 对，但其实香港人可能关注的是关于香港这部分，但是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媒体，包括其实国内媒体都在关注，就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次总理说了一句话可以说是火了，说简政大道至简，然后有权不能任性。 对， 然后其实就讲的是简政放权。他在这个报告中也提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保七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其实之前习总刚刚提出说不能唯 GDP 论，但是这次呢，李克强总理又在这个报告中说要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在7%左右。就有分析解读说，其实如果要达到习总在四个全面里提到的说，全面落实小康社会，那你在2020年之前，中国每年的 GDP 增长都要保持在6%左右，这也是给中国的整个经济增长做了一个下限，就是可能未来的多少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都要努力保持在7%。那为了保持7%呢，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深化这个改革开放，尤其是关于简政放权这块。李总理也明确提出说，在中国呢，有一个拦路虎，这个拦路虎对经济增长是非常有害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弊端和结构性的矛盾。那这其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可能在很多时候他都有这个要么就是滥用职权，要么权力寻租，甚至是贪腐腐败，都在无形中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所以要明确制定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这样大家可能就更容易监督，也更明确各级省政府的职责。 这个说实在话哈，可能老百姓不见得会跟咱们做媒体似的，你在电视机前好好的听完总理的这个100分钟的报告， 很难，肯定会失焦。然后你 所以这个，但是呢，确确实实，总理每年的这个政府报告，相当于是政府给老百姓交的一份成绩单。 对， 你觉得离你很远，但其实它会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那比如说，有人就非常敏感地发现呢，今年没有提这个坚持计划生育。那如果你再多想一层，或者再找一些专家去咨询咨询，大家就会有其他的这个联想。比如说有人就会觉得，没有像去年报告里面提到这几个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这样几个字呢，就是说明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人口萎缩，人口政策呢将会有所变动。那这句话没有再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可能表明政府它是在为人口政策大的改革做机制上的大的变革在进行铺垫的工作。 对，其实你看你说到了他没说什么，但是有些人就关注他说了什么。因为在这次报告中 你也说了特别长，100分钟，其实很多委员在下面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在失焦的，根本就是在走神的。但是这次报告呢，总共有50多次掌声，有的媒体统计是51次，有的 是45次， 对，也有时候反正是 媒体都那个走神了可能。 对，因为中间可能有的时候是这个小的掌声，就几个人拍，有的人算上了，有的人没算。 对， 然后就说呢，其实这50多次掌声呢，或者说40多次掌声，其中呢，涉及到什么问题掌声最大？ 第一个就是反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跟民生有关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跟民生有关的问题不是所有的掌声都是一致性的，因为可能个别，比如说你说了， 有人听了高兴，有人听了就不爽了， 对对对，然后他才鼓掌。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对这个反腐大家真的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对， 然后每次只要说到反腐，这个掌声都是哗哗的。 昨天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总理在念到那个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那段的时候呢，他说2025年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要全部淘汰，但是呢报告上明明白纸黑字写着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要全部淘汰。当时呢就引起了代表和委员的一阵骚动，还有人就专门数了数骚动的这个时长，持续了差不多有2分钟，就说这到底是写错了呢，还是总理念错了。后来呢念错了，不是写错了，就说这个你看100分钟是吧，即使是说书的中间可能也得有个休息个10分钟，所以一般人100分钟 念不下来， 别看是念真的是很难这个拿下来。 但其实这个也你不能怪总理了，因为据说这个报告直到前一天的晚上半夜，然后总理还在亲自的修改，所以第二天其实他是很 累的，包括什么任性啊，就 对，都是他亲自加上去的， 自己加上去的。好， 对， 这个虽然说这份总理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是集体创作哈，但是也是看得出来每一任的总理他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风格。我也看过有些媒体他就统计念完一份报告大概多长时间，就是跟温总理相比呢，这个李总理的这个语速呢算是比较 快的，对， 所以呢这些也会觉得可以反映某些领导人他们不同的这些性格或者是表达方式方面的特征。 对， 好，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听一位曾经担任过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港区委员的这个刘梦熊先生的他的一个看法。他也是全程关注了昨天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他也总结了两大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我们来听听看。 印象深刻的有这个两点，李克强总理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就是说，那个作为中国 GDP， 今年的增长目标定在7%，这是11年来啊定的这个最低的指标。那个反映那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李克强总理曾经讲过啊，宁可忍受阵痛，也要把这个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啊调整过来。当然，7%的这个 GDP 这个增长的指标来讲呢，虽然是11年来最低，但是从现在世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看，那么或者是金砖五国的这个来看，中国的7%还是在这个世界范围内里头啊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增长的指标。那么第二个呢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去年3月的时候，李克强政府这个工作报告提到一国两制的时候呢，就省略了后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提法。当时在港澳同胞那来自台湾同胞里头都引起了一些的轰动和这个猜疑。那么今年里头呢，那么李克强总理就把这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又恢复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头出现。那么就是说表明中央对港澳政策、对一国两制的方针呢是这个坚定不移而的啊，是要全面的、准确的去落实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态势。接着来讲呢，也是作为港澳同胞比较关注的另外的一个亮点。 好，他谈到了港澳同胞关注的一个亮点。当然咱们作为身在香港的媒体，其实也一直非常好奇的一个群体，就是香港的代表和这个香港的委员。因为我去年在两会参加报道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内地的记者，他对香港的代表委员他都没兴趣，他也不认识。所以呢，我记得去年我就认出了一位委员，他本身在香港媒体也不是非常活跃，所以他第一句话我问他问题的时候，我说您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他第一句话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反倒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戴校长。所以他就选择 这个媒体对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个代表和委员，他其实是有着不同的这个对待的哈。你也会发现呢，围绕着这些香港代表和委员的记者通常都是香港的媒体，所以呢，但是在香港的这个在内地开两会的时候呢，我也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从前香港问题还没有像现在所谓的这些陆港矛盾这么尖锐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成为他们在开会一个中心的焦点，就说你们要讨论香港问题，你们可以在你们立法会讨论，在内地的话还是讨论内地发生的这个事情。当然这两年的这个情况又有所变化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想特别选取一个角度，想从香港代表和香港委员他们这个角度里面去再反过去看内地的这样一种开两会的方式，包括整个的这个投票它的一套程序和它的一个工作，它的一个会议的风气方面，到底从这个香港委员的理解方面来看，有没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而他们在做出投票的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香港人他们又会在想什么？好，三句话新闻，我们休息片刻之后呢，来听到两位代表和委员的这个访问，分别是做过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敏刚先生，以及刚才我们听到的刘孟雄先生，他是第十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呢，就说两会上的香港团它是一个清谈馆，就是你自己说自己的，可能没什么人过多的关注你和在乎你，我如果是负面的理解哈。但是呢，又有人说清谈有清谈的好处，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包袱，显得呢就是比较旁观者清，而且他们说话呢可能比较的实在和中肯，因为毕竟可能更多的过去哈，说如果是要对内地的这个事务提建议的话，可能香港它怎么样它都有一点像设身之外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也听说过呢，就是有在香港政坛叱咤风云的一些政坛大佬们大姐们，比如说罗范娇芬，她是这个从前梁振英的竞选团队的核心的成员，也是行政会议成员。她呢就说她回忆她自己第一次参加两会她什么感受吧，她当时呢我是挨着这个身着军装的军人代表就坐，第一次进入这个有3000多人的庞大的会场，静静地听报告，对我来说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觉得人特别渺小，就说在这么一个这么庄重和盛大的场合，而且这么多人跟自己一起开会，他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渺小。就是你看香港他也算是一个很响当的人物，但是去到北京他是觉得有这么一种也不能说是落差吧，至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反差和对比。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吧，就一位曾经这个担任过五届，他正现在还是人大代表，从第八届到当到现在也连续五届人大代表的这么一个香港人王敏刚的这个观察哈。他觉得20多年以来他开会和他看到别人开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是从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国家，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达到小康了，而且呢有很多领域已经超越小康。可是因为呢我们国家那个大人多，平均发展的这一方面呢还是要特别关注。我们说少数人几个波心就几千万了，几个香港那么多了，所以呢很少的问题在我们中国是很大，在这个发展的平均平衡要考虑。你比方讲我们近这两年对国家的那个反贪腐的力度，国内外都赞赏不已，可是在整个情况以上苍蝇那个老虎也打，可是呢其实很多偏远的地区啊那个有法不依，那个执法不公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贪腐的情况也是很严重，所以呢就希望呢中央提取那个过去两年的基础的工作的，还是要把那个网打得更深，是有在那些偏远地区啊，比较贫穷的地区啊，那个贪腐的情况呢也可以的得到呢改善。 其实我之前就听过一些描述香港团的一些说法，就觉得香港团的这些委员和代表可能对于内地事务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的隔膜，就说如果是看到内地的一些法律啊，看到相关的政府文件啊，会感觉看不懂。我想问一下王代表，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当然是，香港我们就几十个代表，我们中国呢是很大，一个议会是3000几人，我们也不可能，虽然我们在香港啊，很多就是本行业本领域的本身的领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可是对于全中国的事务啊，还是大家都觉得比较小。可是有一些关键的，你比方讲是宏观的结构性的东西，有一些国际发展的一些情况，香港团队的我们的代表团呢，大家那个视野也可以有一些比较深度跟那个广度。 嗯。 可是最难得的一样呢，我们香港团，我们过去5届啊，从那个第8届开始呢，代表大家都是集书自己的心胸，想想的就讲，是没有太多的包袱。因为国内的代表呢，有一些他们的一些传统啊，有一些太过熟悉国内的做法呢，就可能就比较死板。港区每一个代表呢可能不完全知道，可是把问题提出来，好的就可以国家可以接纳，有一些错的也可以加以纠正。最少呢，港区代表每一个都可以集中心中所讲的， 嗯， 也就是我觉得就是香港跟其他的代表不同，那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嗯， 而且呢，尤其是这一届的港区代表啊，你看跟都是选举出来，竞争力都很高，跟过去呢，光是可能就从一个政治取态来推荐的一些代表呢，都好不一样， 嗯， 每一个呢都有他们的专长。对国际的视野，而且呢开放改革30多年了，大部分都对国内的事情都有一点认识，就不同呢是原来那个开放改革初期早期的一些代表呢可能看得没有那么广，而且呢也几十年开放改革啊，政府的那个开放的程度也是比较高了，所以呢我相信港区代表对国内的参加人大的工作呢还是有很很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 我还听说呢，就是以前有一些港区的人大代表他们就会抱怨说国内开会像这次两会都是来几千人一起开，就是没有可能100%的可以议事和质询，就主要还是在会场上听。那我想问一下，就作为代表的话，您会怎么样去场外寻找机会就更多的反映您的意见呢？ 我们要了解呢今天的我们那个中国的宪法体制啊，还是1982年的时候，那期修宪定下来的，单一议会制，还有一个是竞选的那个协商，啊，所以呢，一个国家那么大的一个政体啊，一个宪政政体啊，只有三十几年的那个历史。当然，我也很幸运有机会参加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跟开启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是被启蒙的，开启10年做2届的时候呢很多都不知道什么样，我相信国家领导人在创建我们的那个体系的时候啊还是碰到不少问题，所以呢那么大的一个国度，那么多的人，3000几人的一个会是全世界最大的，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绝对是。可是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把一些 那个不足的地方，尽量任应我们的调解，任应我们的国情去那个补足的话呢，我相信呢，而且呢，实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我们那个运行还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纵然可能不能满足每一个代表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意愿，可是总体作为我们一个县级的机构，我们人大制度是成功的，取得的成果呢是不宜否认，当然我还是说呢还有很不足，因为我们那个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县级，而且呢加上我们国家的那么大那么多人，历史人类历史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议会处理那么多人的事的。 好，这个王敏刚先生到底是做过20多年的人大代表， 对， 我觉得他已经深谙在国内在内地开会发言的这一套 逻辑和规矩。对，其实你像他刚才说到说这次他也知道说之前可能这个体系在制定的时候是有一些阻力和困难的，包括也有缺陷。这次其实李克强总理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大家给的一个最中肯的评价就是他很务实也很坦率，承认了在过去30多年中其实中国的整个体制是存在问题的，包括这些体制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都给现在经济的再增长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和困难。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像樊素说的，说因为你听他说话你会觉得其实我接触到了很多香港的议员或者说香港代表，他们都是说的很微观的话，但是他说的话就很宏观，特别像这种就是国内的 见过了大场面的人哈。 对，所以 但这个但是我也是觉得有一些的落差，因为你在香港的话他确实提的问题想的问题都比较的细节，或者你看到的比如说梁振英在做施政报告，比如说曾俊华他在做财政预算案的时候，你会看到立法会他有非常激烈的这个质询，但是这些我们没有在两会上看到过，所以呢很多的香港人他们也会有一些的期待，就是说到底香港代表和香港委员他们的这些意见能多大程度上反映到决策层，或者说他们这种在香港开会的这样一套规矩和风气能多大程度上带到内地去，对内地的这样一种会场风气形成影响。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听听刘梦熊先生他的一个经验，因为他的这个风格可能就跟其他的代表，我觉得至少跟王代表可能王敏刚代表可能有一些的不一样，他在香港媒体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大炮，就是经常炮轰政府，那去到内地两会的时候也是炮轰，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导致他只当了一届政协委员的这个原因哈。我们来听听刘梦熊先生他的经验又是如何。 就以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的感受而言啊，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成为这个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件事，因为全国政协是一个统战那个组织，那么我们的统一战线里头的分两档来看，一是内地的，就是叫做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那么港澳台侨胞接他呢就属于叫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么对这个方面来讲呢，是我们港澳委员里头，就我是觉得因为香港比和内地相比较呢，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啊，所以那个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法治的观念里头也好，或者是说作为国际视野也好，那或者对于一种这个言论自由的理解啊等等方面来讲呢，港澳委员他的这个由于所处的环境啊跟内地的这个委员有所不同，内地的委员由于是往往是亲身参加了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建设，那很多就是说在具体工作里头啊置身其中，那所以呢就他们有时候某些事情呢，在内地委员里头他或许会有当局解谜这样的一种感觉，相对而言呢，港澳委员他可能有一种 旁观者清，这样的一种那个思考。你比如说财政预算方面的东西呢，因为在香港我们看那个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也好，或者金管局里头的层级报告也好呢，就觉得是比较有高的透明度。那反过来内地里头的财政预算案里头呢，它是有比较这个粗线条的，就是这个宏观的东西啊，是粗的而不是细的。那所以呢，我曾经在这个2011年的两会的筹备会里头就提出个问题了，我说财政部里头的财政预算案关于这个三公的开销，就是公费这个吃喝、公费用车、公费出国这样的开销，预算案只是这个预算只是29亿的人民币，但是我说中央电视台新闻一加一里头的节目里头啊，有人大办公厅里头的特约研究员披露说，实际三公开销是9000亿，那个9000亿的人民币，两者之间差了310倍，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样，然后又有一次，当时温家宝总理推出40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的10项措施，那么我当时也在这个大会里的场合里头提出质问，我说人家这个我说我们国家宪法讲这个人大，全国人大是这个审查这个财政预算案有这个权利嘛？那么你国务院推出40000亿人民币刺激经济的措施之前，有没有先在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讨论？有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里头的同意批准？经过人大的这个批准，然后才推出呢？ 嗯， 我说美国里头推出7500亿那个美元的刺激经济的措施，结果在国会啊头一次被那个否决了，后来布什总统把它修改以后再交给国会，国会批准了，然后才这个出台正式的去执行。那我说我没有看到人大常委会里头有这个审议40000亿人民币的这个刺激经济措施这个程序，你国务院就马上就推出来了。那么各个，那么我说这种状况是不是有违宪法方面的有关的规定、有关的程序呢？所以这 后来怎么回复呢？您提出来之后， 当时的回复来讲呢，当时是李建国副委员长有参与回复，还有就是财政部的姓廖的副部长啊，回复。当时的回复来讲呢，当然是不能令我们满意嘛。 嗯。 当时里头呢，就是说，基本上他们的回复都是顽固左右而言他，没有切切实实给大家一个具体的那个满意的答复。 嗯。 所以当时的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呢，都马上就报以这个哄堂大笑。 嗯嗯，您刚才讲到说港澳委员就是显得要更加的敢言哈，但是在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当中，似乎就是人大政协方面的回复并没有让您得到特别的满意。如果说这样的不满意的次数多了起来，会不会其实代表委员的心中也会有一种受挫感？那如果次数多了之后，会不会就是有一些失望的情绪出来呢？ 我是觉得只要我们那个批评啊建议港澳委员所提出这些呢，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出发来提的呢，就算他一时的这个答复不满意啊，我们看他一个还是有没有改善，这个应该是看实际的这个进展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因为每年都有这个两会的嘛，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嗯， 只要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合乎人民的利益、合乎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那个利益的，那我们应该要坚持不懈。 嗯嗯嗯。 那你怎么样把握这个批评的尺度哈？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说这个话说过了之后，有些人听了之后会不高兴，反倒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您在进行这些批评性的写作也好，进行批评性的言论也好，您是怎么样去把握它的分寸？对， 这个分寸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吧，我就叫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皇帝是什么呢？皇帝不是说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这些这个最高领导人，皇帝是指我们当今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啊，所需要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邓小平理论那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的重要的指示思想，这些叫做皇帝。我们不能去这个反对，但是对于我违背这个这些邓小平理论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啊，这个科学发展观啊，违反改革开放政策啊，不符合宪法和法律那个规定的那些的弊端，那些的不良现象，我们是要这个去批评，有时候意见尖锐也是为了国家好。所以呢，我的掌握这个分寸就是在这里。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开会这么多年下来，您觉得在两会上面，他开会的程序，就是大家听报告，几千个人一起听，然后再审议、再发言、再投票，这套程序，您觉得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来讲呢，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我过去这些年月里头呢，就觉得听大会这个工作报告啊。然后回来就表态式的发言啦、然后来讲呢，就搞什么这个提案啊，等等等等呢，就存在一些叫形式主义的那个地方。 嗯， 那么很多人来讲呢，就是说在这个听了这个报告以后，他们来讲呢，一般都是表坚决拥护啊，那个这完全的支持啊，那个这种做法。然后这个政府的工作报告里头，它的亮点在什么地方呢？它与这个去年相比有进步的地方又何在呢？尤其是去年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到了今年，现在一年过去了，我们回顾起来，它有哪些已经执行的好的，有哪些是没有落实的，这些很少人去做这些比较的。所以正常来讲呢，就是表态式的这个东西太多，实际性的批评和建议啊太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这非常是弄得民间里头有这个一种说法叫做这个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这种状况里头啊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扭转。那么如何实现在共产党的领导底下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国家的体制呢？我看很多很重要一条就是政协委员本身， 嗯， 把政协委员这个头衔呢、看作是荣誉还是看成是责任，这个很重要。 嗯， 而我过去里头这些年月里头做全国政协委员，我是把责任看得重要过荣誉，所以呢我的批评我的建议啊都是力图是实实在在的务实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取向，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的表态式的那些鼓掌啊擦擦鞋啊，我都觉得这些对国家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帮助。 嗯，你有跟这些形式主义的我可能标签化一些哈，就是可能是大部分是内地的这些代表或者委员们，你有跟他们有过交流吗？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套的说话的方式和思考的方式？ 我的你跟过一个内地的政协委员谈，他说刘委员了，我们怎么能跟你比呢？你们比我们多了一个回乡证。 你怎么理解呢？ 香港啊，因为是一国两制嘛，这个言论自由啊，那个等等呢，就是跟内地里头啊是有不同的一个标准的嘛。所以有些事情，那么在这个香港看着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呢，在内地里头，他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国情决定了。不可以 把你香港那一套搬过来。 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呢没有电视直播的时候，没有大家投票几千个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可能分小场的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也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矛盾呢都是在台底下都解决了，那真正是到了台面上要投票的时候就显得一团和气。我就想确证一下是不是真的，就你们在闭门的时候其实也是讨论的非常激烈的。 是你在闭门的时候来讲呢，因为这个自由度啊比较高一点，还有就是说闭门里头都是熟人嘛，就比如说一个组我们五十来个，这个全国都是政协委员港区的，我们港区那时候有117个全国政协委员，分成两个组嘛，那么每个组都是50-60人左右，所以大家都彼此都比较熟悉，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讲得起来，大家都比较是没有什么顾忌了，这个样子。尤其是分组讨论的时候呢，就没有领导在场嘛，那老实讲，你说习近平来我这个北京饭店看望我们，那个联席会议，那些人的发言的格调啊。氛围又不同嘛，这肯定的。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们也明白，政协不是权力机构，不是决策一个机构，能够就是提提意见，就是提提意见而已。那根本你说，对于国家的这个领导那个人里头的人事安排啊，大政方针的决定啊等等呢。我们是这个所谓的不在席位不谋其政，我们只是说来就是说议论一下批评一下建议一下而已，是本身是没有决策权的，也不是权力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而且还上头还往往还告诫要帮忙而不要添乱啊等等啊，不要打横炮等等。很多人也讲了就名节保身。 哎，这个刘先生我觉得讲的就比较的实在哈， 对，特别的实际。 他确实也是道出了政协委员的身份的尴尬，可能跟人大代表还不一样，因为人大代表他毕竟还是这个权力机关，还是有一定的话事权的。那其实香港他每年的这个人大代表呢，他是有36个人，那这些他在香港是通过选举的。 对， 政协呢是124个人，就是这一届12届，这些都是特邀的。 对， 所以你从他的这个产生办法的形式的不同来看呢，也能看得出来他们真正这个说话的这个分量可能也是有一些的差异。我一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刚才刘先生说的，只打贪官不反皇帝，这可能也是现在在当下中国很多事情的一个准则哈，大家要把握好这个度和这个线在哪。他最后讲了一句说，不打横炮，就是不要帮倒忙。想起一件咱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田北俊，他也是港区的一位政协委员，他就是因为批评了梁振英，说梁振英你干脆下台好了，最后就被剥夺了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资格。所以呢，这也是让人感觉到，其实这个团体这个圈子里面，他们一定是有一种规范或者纪律存在的。所以呢，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既要畅所欲言，但是呢，同时你要非常精准的把握好那个尺度和那个势，就是那个势头的势。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功力的地方，他也是智商情商的综合体可能。 对，但是你看刚才刘委员他也说过一句话，说其实在国内很多人大代表是把他看成很多政协委员是把他看成是一种荣誉而不是一种责任。就是我接触到的很多政协委员的这种产生办法，其实在尤其是像地方，因为地方也有政协嘛，这个东西就是你给地方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了给你这个贡献一个相应的荣誉，然后比如说你纳了多少税，然后那好，这个政协委员这届由你来做，然后呢 它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 对对对，而且往往这个地方就表示说你从商这个可能到了一定的程度了，然后你也有相应的政治地位，然后所以很多商人在做这个政协委员的时候，他们说话非常谨言慎行的。 对， 而且就完全不愿意做任何招惹的事，把这个 好不容易得来的，花了大价钱弄来的这么一个称号，然后给弄丢了。 嗯， 而且他们在出去谈生意的时候，只要自己是政协委员，反而这个生意更容易，就无形中给他们加了一个光环，好像我有这个政府的这个职位的身份，然后我也做的事情更有公信力等等，就帮他们谈生意的时候也更容易谈成，所以他们就更不愿意在政协的会议上说一些批评政府的话。 对，所以呢，你看这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尴尬哈。你从他最开始的那个初衷，我相信一定不是说我就招一帮只是来鼓掌的人，一定是希望你们有一些建设性的这些发言，但是久而久之可能形成了一股风气。当然说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至少我们知道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听吕秋露薇的这个分析，他在两会的这个报道的过程当中，他是持续了17年在北京报道两会，所以他看了太多太多各种不同风格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和委员。那等会儿呢也来请他谈一谈他眼中的香港的代表和委员这些年有没有一些变化。三立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来听一下香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也是著名的记者吕秋露薇，谈谈他在17年的两会报道生涯当中观察到的香港代表委员的变化。就说十几年看下来哈，就是有没有觉得港区的这些代表和委员他们的一些说话方式和参政议政的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 我觉得其实要分开来讲，港区的政协委员和港区人大代表似乎风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以前呢，港区政协委员的这个小组讨论的是不对外开放，但是呢在过去几年，前两年开始呢，大家就来自香港的记者就可以去旁听这些港区政协委员的一些分组讨论的情况，尤其是比方说有领导人来的时候，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发言。那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是觉得比较失望的，因为原本以为因为不是在体制内嘛，所以这些政协委员们来自香港的，应该他们会有一些比较预期之外的，或者说更让大家有便捷性一些的，会有触动性或启发性一些的建议。但是呢很多时候会发现可能普通话不好吧，所以或者再加上比较紧张吧，所以发言就会让大家觉得好像里面没有太实质性的东西。倒是港区的人大代表在每一次的这个开放的分组讨论可以听的时候，你就发现还是有一些建议蛮实实在在的，因为他们而且有一点我觉得和那个时候开放讨论的时候和内地的这些人大代表比较的话，他反而是官腔要少很多，比较的实实在在。 嗯，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学术或者是商界这么多年打滚下来的一些经验，然后提出一些看法，包括一些建议，比方这里面好像是涉及到经济方面的政策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他们也比较的擅长。 嗯， 那我也邀请过一些港区代表在两会的时候，比方说上节目。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比方说曾经邀请过原廉政公署的专员，那其实像李绍光，那他上来在介绍这个香港在反腐方面的经验，以及他作为一个港区人大代表，然后他看这些经验到底可以给内地的反腐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性，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可借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蛮有用的一些地方。 嗯，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的直率了，就像去年跟他做访问的时候，他就比较的直率的觉得说他觉得变化是慢了一点点。那他是属于这个比较直言直语一些啦。那我会觉得港区的这些代表委员的话，他们在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要看每一个人的个性，或者说他们本身的这种风格。 嗯， 所以我觉得蛮多样性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港区的政协和人大代表里面的和内地的这些啊，比方你去听旁听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多样性比较的多一点点。 对，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多样性哈。有的可能就是说，哎，怎么跟感觉跟内地的官员好像也越来越像的这么一个趋势。 今年我觉得，我虽然没在会场，但是有机会，比方说可以看香港媒体的一些直播，你会发现今年好像这些港区的委员代表们要谨慎一些吧，讲话。 嗯， 我想这是因为过去这一年香港的这个政治形势，所以一旦遇到媒体是问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尤其你知道香港媒体没什么顾忌的，什么问题都要问，对吧？ 对。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可能有点担心言多必失吧。 嗯。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就这两天到目前为止，你没有听到太一些像过去，不像过去每一年你会听到很多港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一些关于香港的有很多很多的观点，但今年似乎并不是太多。 嗯，这可能跟田北俊的那个事情也有一些关系，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有关系。就田北俊的事情可能会让大家认识到说你背负了这样一个名誉的话你要守纪律，那你知道这个港澳代港区人委员也好代表也好，这个纪律性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 嗯， 即便因为大家生活的环境是平时不会有这些问题或时刻的在提醒你，但我想田北俊其实他也承认他觉得自己是违反了纪律的，所以他也接受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觉得总要有承担嘛。所以我想这是每个人自己做的一个抉择，就是说你是在这样的一个 title 下面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分，那你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名分，那你就要遵守他所有的规矩，然后在这个规矩里面你去做你能够做的事情呢，还是你觉得我觉得我应该做更多，那这个更多可能会让你损失一些东西，你是不是愿意付出了？ 嗯，我听说过，就是每年两会之前，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派人到深圳或者珠海给港澳代表开一个吹风会，就介绍会上会审议的一些法律的案子，就是可以保证你不太熟悉内地法律的情况之下，也会有自己的这个有一个底子吧。就如果你要投票的话，就是说这个就让人怀疑说他们似乎并不懂得内地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或者是政府文件。那他们投票的时候， 我觉得是以前吧。这些年其实你看港区人大和这些代表委员也好，他们其实有很多人在内地都有投资， 嗯， 而且这是商界的，如果学界的话，他们和内地有很多的交流。那另外里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他们本身的背景就是内地来香港的嘛， 嗯嗯嗯， 所以这些我觉得并不是问题。如果你说这些代表委员们的他们的见识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能力的话，很多时候我倒觉得港区的有他们的很大的优势。 嗯哼，那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见识说平均水准都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话，那真正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对于决策层来说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呢？ 我觉得这次的政协报告里面，你会看到和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特别提到了港区委员，对吧？ 嗯， 他希望在未来在协助特区政府包括特首施政的时候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这一点在过去的这个报告里面不会特别提。那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着重了他们的作用影响可以预期的，那另一方面我想也会让大家更想到未来在讲话或者提出建议的时候可能尽量不要再犯这个田北俊曾经犯过的这样一个错误，因为支持特区政府和支持特首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批评是不是也是支持的一种表现方式呢？还是批评就会被视为就是反对的一个形式？那这一点我想每个委员们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种判断吧，因为一般也不会跟你说的非常的清楚。 嗯， 但是这里面这个拿捏就是靠自己了。但在过去的话，其实从提案包括这些参政议政等等方面的话，我想港区政协还是 政协也好，人大代表也好，还是提出的一些东西。尤其比方说我们拿范徐立泰来做个例子吧，范徐立泰其实人大他是常人大的常委嘛， 对， 所以其实他在每一次的法律的审议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如果你跟他聊的话，你会发现他是分享了很多的自己一些看法的。而这里面的一些看法，因为他的眼界或者说他的一些思路比较宽的话，也是受到其他的这些常委啊这些比较认同的。 好，这个是吕秋老师的一番分析哈，还是讲到了香港委员和代表有他们的特别之处， 对，独到的见解。 但是我去年，因为我可能就一年的经验，就是如果只是谈这一年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些些的失望，说实话，就是你在看他们开放的时候，虽然他们对于时间观念的这个时间的把握是比较的精准，不是像内地的某些团开放，比如说我去年看的是那个广东团，有些人他就没有什么时间的这个把握的这么一个意识，他一直说特别冗长的话，那稿在那念。像委员呢，他们也会念，但是呢，这个主席的这个成员他就会提醒你说你还有多少时间你自己要把握，可是从实际的内容来说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并不多。到了最后呢，大家围堵的还是可能内地记者只认识的那几张脸孔，比如说范徐立泰，因为他是人大常委，他讲到的话确实都是比较一语中的。去年我记得是问这什么奶粉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这可能也不能对于他们期望过高，我是觉得如果媒体报道的话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感觉，会觉得你们是跟内地人一定不一样。但是我自己为什么现在观察和体会到的，我会觉得会不会以后大家的这种参政议政或者思考的方式，语言表达的方式，又加上有一些所谓的压力，会让这个香港的代表委员他们会慢慢的趋同，我觉得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压力是一方面，首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感激这些香港的议员，因为毕竟咱们在内地的这个人大和政协的会议审议出来的这些文件和法律多数都是只适用于内地的，跟香港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香港的这些议员他还会再给内地提意见，虽然好多时候我们都不领情或者是不接受，但是其实他们本身做的这件事情啊，我严格来说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有用吗？不但没有用，你还得说我对你指手画脚的，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还敢说，其实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吧。当然你说的这个，如果有一天香港被内地的这种风气影响，可能政协和人大代表也都这么说话或者说提意见的话，可能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是这个内地人民的一种非常大的不幸，香港如果也变成这样，那香港的市民肯定也会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天大的不幸。 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哈， 或者说香港能够影响到内地，让内地更多的这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真的都敢讲敢说，真的给政府提一些切实的意见，而不是一味的附和。 没错。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讨论的内容，还是继续欢迎大家跟我和春雨来进行线下的互动。如果是你有微博的话，可以找到我俩的微博，在新浪搜索凤凰 U Radio 中横线，我的是樊素，春雨的是他的名字，就可以那个跟我们有一些的这个交流，欢迎大家。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